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 北京时间到了下午的5点钟，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星期三了，又是母婴的环节，我是袁一。 大家傍晚好，我是戴毅， 也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LC。 大家好，我是 LC。 我们上周三的时候聊了关于入园焦虑的事情，本来其实还准备了很多的话题和这个相关的，但是没有想到一聊入园焦虑这个事儿，一聊聊了2个小时。 也就是说，不仅是事例有很多，然后听我们反馈也特别多， 对， 你们也从中获益了不少，是不是？ 从 LC 那儿获益了很多， 又有很多的例子了，是吧？ 对，关于入园焦虑的十大焦虑，然后家长应该如何一一去击破、去应对，各位也可以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去搜索上周三，也就是8月15号的那期节目， 对， 15、16，对，8月15号那期节目可以去看回放。当然，在新浪微博的活力982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准确的选择“潮流梦工厂”这个选项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了。今天我们会聊什么？我们标题已经在下方写到了。我们给人起了一个名字叫魔人的小妖精。 哎呀，这个 好贴切， 就这个话题看上去特别的，怎么说，特别暖。 对，就是当妈妈的人都能够体会那种甜蜜的负担。 对对对， 虽然大部分时候还是很暖的，可是当你真的不得已就必须要走，他还没有缓过来，那个状态是让你最焦心的。比方就刚才我来上班之前，我跟他说了我要去上班，不行，就是不让走，哭啊闹啊，按照以前的仪式感，亲亲什么飞吻抱抱都没有用， 都不行， 都没有用。后来只能一狠心回头就走，头都不回， 门一关，呱， 没有，他送我下楼了。他每次他送我下楼才行。 那这个仪式感太强了。 出了楼道骂原因，自己哭，哭了一路， 默默的把泪咽到了肚子里。但是这个时候，就是你会觉得说，真的是磨人的小妖精。对，当你真的有事儿要去做的时候，我们今天会分好几个层面来说一说不同类型的磨人小妖精，父母们应该怎么去应对。也欢迎各位随时来跟我们互动，讲一讲你们家磨人小妖精的事例。 就刚你把这个标题一显现的时候，我先想的是不同年龄阶段的，从婴儿也好啊，幼儿也好啊，大一点的儿童少年也好，可能不一样的表现。我觉得就是像比如说，我会想到像我们家孩子大概一个月龄应该是在1岁左右的，他可能语言表达也不太会，他也没有特别强烈的一种沟通意识，他所磨人的表现就可能是哭闹，然后伸手，连抱抱可能都不太会表达，只是伸手，指向性的，然后我要干嘛，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所以他还没有特别强烈的表现出磨人，但是我能够看出一些表象，就是他已经开始有意愿性的了，我要指我去那儿，或者我要看哪儿。 现在你刚刚过1周岁生日是不是？ 对，刚刚过完1周岁，所以 快了，也就是最多6个月，立刻能感受到磨人小妖精的状态。 好吧，我先提前预习一下，我先补习一下这方面， 先做好心理建设才是真的。 对， 父母们欢迎加入到我们的讨论阵营哈，也举一举你们的例子，你们身边的孩子多大了，然后表现出什么样的磨人的状态，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首先我们也进入到第一个环节，潮流风向标，看一看母婴方面都有哪些资讯值得我们关注。 的环节呢，着重来关注一下宝宝的牙齿健康的问题。先说到长牙，大姨还记得小石榴是多大开始长第一颗牙？ 四五个月，哎，六个月左右吧。天哪，你说妈妈这真的太差了。 因为你在讲的时候，我也在回忆， 是吧？就是我也不是特别准确，但应该是在五六个月的时候。 我能查到，但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假妈妈 翻照片的时候，或者通过一些关 看自己朋友圈吧。 还好现在有相册这种东西，然后还有时间记录， 对对对，有时间节点。 一般就是4到6个月，或者再晚一点都有可能。那长牙期间其实对宝宝来说是一个挑战，他会在生理方面有一些不自觉的变化，比如说爱流口水啊，咬东西啊，甚至有的宝宝会发低烧。症状呢有些很明显，有些好像就非常自然就过渡过去了。 对， 那么我们接下来视频当中看到的这些不适症状，你们家宝宝有吗？可以来看一下。 第二个误区就是蛀牙，小亮，你看我们这个蛀样摆的多， 这个宝宝开始长牙的时候啊，其实最典型的症状就是流口水。这个是最多的啊、还有一个呢，他喜欢咬东西，因为他长牙的时候牙床可能有点发痒不舒服，他咬了以后，哎，这样的话就能缓解。那么个别情况下，有的孩子可能会发低烧，这个肯定不是高烧。如果高烧的话，就不是长牙的问题了，像是腹泻这就更少了。所以比较常见的话就是流口水、咬东西。所以这时候呢，我们那个家长可以准备点玩具了、牙胶这一类了、这样的话呢缓解他的注意力。 我告诉你，你这期特别重要，你把这期听对了、孩子，我看你的牙， 这哪期不重要、 你这个挺好的，你这牙哪儿做的呀？ 就是我孩子就是在平时刷牙的时候、他那个牙齿上面老是有些黄斑，其实特别注意这个安全卫生了，但是还是会有。 那么牙齿本身的话呢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本身发育的问题，本身它又只是发育不全呀、这种情况可能会有点表面不平或者这种颜色的改变，矿化不好、这发育的问题。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得了龋齿虫牙了、但是我觉得前一种可能性更大。 慢慢就没了吧、 不是，它一直都有啊，等换完牙以后才没有啊。 那得换牙， 它相当于什么？就跟我们买那个玉石一样，有一个瑕疵。 让您一说，我们都不敢笑， 赶紧 不敢说话了。 哎，其实真的是这样，就是现在宝宝还算是很幸福，他生活在一个父母的知识面呢、然后对于各方面的了解和细心程度比较高的一个状态下。其实咱们小的时候在牙齿的健康和卫生方面还没有那么的重视呢。所以通常我听过就是身边的朋友，就是娱乐界的朋友开玩笑说，看明星的这口牙基本上能够看出他在哪儿长大的。 这个地域性已经通过牙齿可以来辨别的区分了。 当时那个山楂树之恋的时候，那个窦骁 、对， 窦骁走红的时候， 他是西北人对吗？ 他是一个 ABC 哦，国外的、 对，所以这种理念开始，现在我们已经接触到了、就是我们现在像我们这样的年轻父母会知道说，孩子一岁或者说长第一颗牙的时候就要开始给他建立牙齿的健康档案。那大家去见牙医了， 见一下牙医的保健，做一下保健。 就算没有长牙也要定期的给他清理口腔。牙龈的健康也很重要，因为牙龈是牙齿的牙床嘛。有了牙齿之后一定要保证每天早晚各刷一次牙，而且最好要尽快的把夜奶戒掉。这些都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陆续跟大家去灌输过的一些理论性的操作性的问题 知识。 对，所以这个牙齿的健康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呀，反正这是一颗乳牙嘛，总是会换的嘛，换成恒牙就好了嘛。其实不是这样的， 就 算长不好会影响恒牙。 就在我们家孩子还没断夜奶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身边包括老人还有包括阿姨，带孩子的阿姨都有这种说法，说没关系的，就是夜奶很快就不喝了。我说那万一在断夜奶之前他的牙齿就造成了一些腐蚀，然后在这口乳牙还没有换成恒牙的时候就已经得了虫牙，得了龋齿怎么办？他很遭罪的。因为我见到有一些孩子大概4、5岁的样子，因为他还没有换牙嘛，就已经开始天天因为虫牙因为龋齿睡不好觉，半夜需要看急诊的时候，那会儿真的很痛苦。 对、我小时候的乳牙也有过蛀虫的问题。 是吗？ 有过，但是没有那么夸张。像我有的时候会在就是商场见到那种小孩大概4、5岁，一张嘴说阿姨， 牙齿和牙齿是 黑的， 黑的是不是？ 不是牙齿和牙齿之间黑的都算是好的。我见过最严重的是前排牙全都黑烂了，都没了 啊！ 就是那个龋齿太厉害之后，把那个牙本质 都 腐蚀 掉了。 哦，他怎么咀嚼呀？ 对，就很可怕。就他依然，然后他还在 碎牙片， 吃流食 吧。然后他还缠着家长继续说我要吃糖。 哦， 这其实。这边有一个小的细节告诉父母们，不是，其实糖不是罪魁祸首的事情。 嗯， 其实罪魁祸首特别严重的是那种甜的蛋糕啊、饼干啊那种，它会粘黏在你的牙齿表面。 嗯， 然后你稍加不注意，就算你刷牙，但是没有好好刷， 嗯， 它就会去除不掉。 嗯， 所以这样其实是更容易加速你牙齿的腐蚀的，成年人也是这样。 嗯 嗯，所以你会发现大人尽管说我们有了比如说特别精细的牙刷，然后甚至有了电动牙刷，有不同的款式的那个牙那个刷牙那个毛的那个形状，但是你会发现有时候还是不是刷得很干净，就需要不断的比如三分钟再加三分钟，然后变换一些你平常不常用的一些姿势和动作， 然后半年一定要去洗一次牙，这是对成年人来说的。 对对对， 你小朋友怎么来预防龋齿，以及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在和成年人交往过程当中接触中是不是也会被传染到蛀牙，这个概念也是我这一次才最新了解到的。如果家里面有过就是长辈成人去喂孩子你去接触他的食物这样的一些动作的话，很有可能你会把成年人的蛀牙传染给宝宝。 比如说我的想象力是这样，脑洞打开哈，比如说爸爸或者妈妈或者爷爷奶奶用自个儿缩了过的筷子， 嗯呐， 自己用过的勺、 哦、 啊，然后口口亲喂的把这个勺递给了孩子。 以前有那种就是 嚼完了再喂。 我们都是过来人， 我先看看视频吧。 第二个误区就是蛀牙不会传染。 来，小两位那个男生回答， 这个应该不会吧？小朋友蛀牙他怎么传染啊？他这答案就写在上面，误区 啊， 你知道吗？ 逆向思维。 对，误区肯定就是说传言这样的。那因为误区两个字，我就觉得这个肯定是错的。 一个孩子的牙能传染给谁呀、啊？ 那传染就是遗传，哎，不对，传染。 其实是可以传染啊、 嗯，真的传染啊！还 它这个传染跟我们理解的这种传染病不太一样。 嗯， 它为什么得虫牙呢？是因为有细菌。 细菌。 那么，其实，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呢，中外的科学家做了这么一个实验，因为宝宝刚出生的时候口腔里是没有细菌的。 对。 嗯。 等后面大牙出来以后，这口腔里细菌会越来越多，到底来自于哪儿呢？把妈妈的唾液、爸爸的唾液还有小孩的唾液都取出来，那么就做了一个基因型的鉴定，大部分跟母亲是一致的。那么在我们国内做的研究发现，不仅跟母亲的一致，而且跟这个主要看护人是一致的。因为给孩子要有时候喂一些粥啊，或者这些类似这种辅食的时候，他不知道有多热啊，要尝一尝， 哎， 自己先尝一尝。 这也不错。以前我们小时候都是给小鸟上喂的嘴，是挺恶心的，但是那时候人都这样，都是这么过来的。啊，现在还想这样，啪就被我们拦住了。 嚼以后再喂这种很少了，可能有时候比如亲密的接触，现在比如亲吻，你孩子嘛，尤其上一天班回来以后、 啊、 你小宝宝在家里可能特别想啊，抱起来亲一亲。 前两天我妹妹出门了，我去他们家，正好阿姨看着我，就抱着起他们家孩子一直亲他，他妈在的时候不让我亲他，我抱着一个 透露了， 就是在你看不见的时候，有很多像我刚才这样的、 哦、 特别有爱要宣泄的人，就在亲你们家的孩子。 那亲 也许王铮亮现在 对、啊、 在家里的孩子 已经被亲过无数次，亲过呀，这个 就是人类这种情感的传递是。我觉得这个我们是应该鼓励的，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作为父母来讲的话，首先要保证自己口腔的健康，这样的话其实就比较安全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照您这么说，法国人最容易出问题吧？ 那不一定， 他们从小什么 不 开始， 他如果牙齿要是好的话，注意口腔卫生，其实 就不要矫情，但是要有这个健康的意识。 看到了吧，就是蛀牙会传染这个问题，就是这些讲到的小细节动作在日常生活当中很难避免。 对、 就是嚼着去喂东西这个事儿，咱们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哈。 对对，已经没有那么恶心了。 刚才我小的时候还嚼着喂过我弟弟呢。 但还好，因为你小嘛，那时候你自己的口腔 没有细菌， 也是细菌还是相对来比较少的，安全一些的， 好吧？但是像现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就是不知道多烫，尝一尝这个事情，其实这个动作是可以避免的，对，虽然很常见，可以避免。比如说你用手腕处把东西滴到你的手腕处去感受一下，很多家长只觉得说，哎呀，好麻烦，一会儿还得擦， 对 对吧？不如直接尝一下。 甚至说吹一吹就好了，比如一看那个猫烟确实有点热，你就吹一吹，但一吹的过程当中，唾液和口腔当中细菌也会沾染在食物上面，所以也是难免的了。 然后以及我们也要说，就是你如果作为一个不是直接孩子看护人，你虽然很爱这个孩子，比如说他们家孩子我太喜欢了，我有的时候也是有那种多余的爱要宣泄的人，我见了宝宝 要亲一下 的，亲一个，对，其实这样就会让就是看护人觉得，哎呀，好尴尬呀，我是应该阻止还是不阻止？ 没关系， 像我们俩这种关系太不好出面了。 你都把我的话都说了，我还说什么？ 所以就是大家作为就是这个不是看护人的话，对待别人的孩子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礼貌和安全的距离哈。 对， 这是我们讲到第二个蛀牙会传染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就要实操性的了，在刷牙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刚说了，宝宝长了第一颗牙开始就要去开始给他清洁口腔。像刚刚开始有一两颗牙的时候很简单，现在市面上有那种卖那种百洁布那种感觉的，湿纸巾那样的，独立包装的， 一片 一 片的， 对。撕开套在大人的手指头上，然后你去伸到他的嘴巴里面去擦一下 擦一下， 就那个时候的宝宝还是属于比较好控制的， 因为他大概比如口腔里面牙都不超过五六颗的时候，他的牙齿的距离长得也比较分散，一旦你能够把手伸到他口腔里面擦一擦牙床擦一擦牙还是 OK 的。但是我想随他越来越有主意，就是你真的有点属于那种叫虎口拔牙的感觉，就是来张嘴然后把手伸进去，就很难的较劲儿。 就第一次我把 百洁布伸进去的时候， 我第一次把那个纸套的牙刷伸进去的时候，我们家孩子表示是抗拒的。后来还好有牙膏这种东西，你知道吧？ 他还看你刷牙对吗？ 甜， 他觉得甜呐， 那不是湿了吗？ 是啊，牙膏是可以吃，小朋友的牙膏都说是可以吞咽的嘛。但是啊，家长别因为这一点你就给他拼命的挤牙膏， 吃 牙膏不是 代替糖，代替糖。 他后来发现牙膏这东西可好吃了。我每次要伸进去就可开心，抱着我的手不撒。 先嗦一嗦， 对，嗦半天嗦到没味儿了，然后我就开始给他刷。后来我心想说这不行，这不能让他以就吃牙膏作为一个体验。后来也像戴毅这样去给他找一些绘本啊，然后小拼图啊，包括日常父母大人在刷牙的时候让他来观摩 看一下， 让他慢慢进入到那个场景以后，就会比较容易接受这件事情。 对对， 所以小石榴现在长了满口牙了吗？ 没有，也就是大概六颗牙吧。 才六颗？ 对，上面四颗，下面两颗，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对于他的口腔清洁还是比较容易的。然后我也给他买了一个类似于是一个软的一个像是 纸套， 对，软纸套那种，上面有一些特别特别软的小 硅胶的 一个沙毛，然后没事给他玩，他先自个儿玩，发现哎进入口腔里边挺好玩的，在我们刷牙的时候我就交给他，他也会把它塞进去自个儿掏一掏弄一弄，所以我觉得也算是一个自我清洁学习的过程。 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些工具，不管是纸套牙刷、宝宝牙胶，还有一些尼龙丝的牙刷，这么多，哪些牙具才是最适合宝宝的？妈妈们又应该怎么样给自己家的宝宝来选择适合他的刷牙的器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小亮，你看我们这个桌上摆着好多的这个器具哈，其实都是给宝宝护理牙齿的。就有的一看，比如这就是牙刷，但是有的呢，就是他看着咱们现在有点猜不出来是什么。 这是， 但是有点 感觉，你看猴子这个， 对，就有点莫名其妙的。 像毛巾罐，我觉得。 对， 牙咬胶。 但这个我很熟悉，因为这个我宝宝现在正在用。但这个跟这个有点不一样，就是我感觉这个毛要软一点，要窄一点，还是 好细心 的。 还有这个。 哦，这个就是手指套的那个。 这边就长的这个跟牙刷 刷 的是一样的， 然后他们是按摩的。 好，那咱现在来排一个序吧，就是从最小的宝宝到这个宝宝长大。 我先自己按排一下啊。 你明排吧，你还是明排吧。 我们今天考试是开卷的，亮哥，没事，您排着。 应该差不多这样。 哎呀，我们得体谅一下郑医生的心情，就比如说你搞音乐的， 对对对，心中不是个 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产品，但是如果我去那婴幼儿用品店，其实真的好多你以前都没见过。你看这个有点像这个 这个奶嘴的这个结构，它主要起到一个安抚的作用。 哦， 再紧接着就是这种，其实你说的是对，这个倒不是小孩戴， 嗯， 应该是妈妈用的。刚长牙的时候啊，尤其是牙比较少的时候，这时候呢，这个父母呢戴上这个作为指套牙刷， 嗯， 因为它是硅胶的，比较软 啊。好好奇到底有多软啊？ 很软，很 用手试一下。 这感觉最近《延禧攻略》挺火的，像那个飞刺手上的护甲。 这个有点像，其实小孩像牙胶那种东西，它有各种各样的形状。比如说开始长牙的时候，觉得不舒服呀，小孩喜欢咬东西，这时候我们其实提供点这种牙胶，干净一点的，它这样的话缓解他的这种烦躁注意力， 也是安抚 安抚的作用。这个小的话特别适合，就是一岁以后，一岁以后因为牙齿的话差不多能长到八颗或以上，这时候呢因为它牙齿块是比较多了，这时候就用这小牙刷更好一点啊，不建议使用尼龙丝的牙刷。 嗯， 尼 龙丝， 你摸一摸啊，细的尼龙丝的啊， 这个就是尼龙丝 的啊。但是刷柄可以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这种硅胶的，它比较软，但是刷头呢要小，因为太大的话也 这么小， 孩子用起来很难。这个不同的形状，小孩把持是不一样的。 对， 你如果说我们就是一根这样的话，小孩握起来很难。 对， 所以有时候可能做成这种容易把持的形状更好，这样比较安全。 按年龄区分，就是一岁前牙出的少硅胶的，一岁后可以用这样的尼龙丝的， 尼龙丝的， 嗯， 或者说一岁之前呢可以用那种纱布，买回家以后剪成一条一条的，那么这个纱布以后呢，手洗干净以后把纱布缠在手指上，沾湿了以后抹一点牙膏啊，再擦。一般我们都建议呢，就是说开始帮他刷牙的时候就可以使用牙膏了，而且我们建议使用儿童的含氟牙膏，但是这个量很关键，因为好多妈妈特别担心，因为小孩不会吞咽呀，把牙膏都咽下去了，多危险。 对， 所以每次的用量呢，就是相当于一粒大米粒大小。 哦， 就非常安全。 很少 哎，比如说小孩六个月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开始长牙，这时候我们帮他清洁的时候呢，每天做一次就可以了。 嗯， 三岁以上的话，因为小孩这时候含漱啊、漱口都比较基本上都可以了。这次我们建议每次使用豌豆粒的大小。 豌豆粒。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的特明确一点，这样家长就是好掌握。 对，最开始的时候是一粒米大小， 一粒大米粒那么大。 对，到了这个时候就是豌豆大。 三岁以后的话是豌豆粒大。 还有就是我发现啊，现在电动牙刷其实越来越普及了。 哦，对，这个是个。 那给这种婴幼儿也可以用电动牙刷吗？ 婴幼儿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慎重。一般我们都建议呢，小学六岁以后再用啊，六岁之前不太建议用电动牙刷。 嗯。记住了吗？在一岁左右的时候的牙膏用量是一粒米那么大。 我刚画了一下，我觉得一粒米好难挤啊。大概那个牙膏的出口也会设计的会特别特别好，像眼霜一样就 OK 了。 对对对，像小针孔一样那种， 哎，那样才能够挤出一粒米。 我刚才还在想要从那个牙膏的底部剪一下。 但是我中招了耶，因为我现在还在给宝宝用的是电动牙刷。 我刚说六岁以后才建议最好用这个电动牙刷。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可能是这个郑医生没有见过我们那一款电动牙刷。我觉得这是这样的，就是看宝宝自己能不能接受，以及自己能不能够好操作。因为市面上现在有很多产品，只要适合你的宝宝的使用习惯，以及能够真正的清洁干净就可以了。 那我建议，比如说像，袁姨，你家孩子用电动牙刷的时候，还是尽量旁边有一个家长在旁边， 对对对 对, 对、 这样会好一些。 对，基本上还是以家长帮他刷为准。你指着一个两岁的孩子自己给自己刷牙。 天动地， 基本上是不太 这个场景，真的感天动地，老妈妈流下欣慰的泪水。 好吧，我们的牙齿健康问题啊，还剩最后一条。说到不同年龄的宝宝需要采取不同的刷牙方法，因为已经这个器具都准备好了嘛，那么这个方法到底要怎么来操作？以及父母在旁边要如何来监督和帮助呢？这个视频父母们还是要仔细来好好看一下的。 这个牙刷呢，它应该怎么来刷牙呢？ 嗯，给你拿个模具。 对，那等他慢慢长大，他这牙长得快。 没看从后面看，前面原来这样了。 我们当他是宝宝的牙龈跟牙齿， 这个宝宝长得好着急啊。 哎，这个宝宝的牙看着长得还挺不错的。 哎，对 对，那你说说这牙应该怎么刷呢？ 这个刷肯定是不对的啊。 对， 很少说孩子那样，然后有的是最早好像我们说是这种 上下 上 上 下 下直着 刷，好像后来又有一种说法啊，听说是要稍微斜一点啊，然后怎么怎么点。但我这个也是跟我经验，因为大人的牙齿还有它比较坚硬，受得了这种刷法。小孩儿，我觉得必须要向老师请教一个什么才是最正规的刷牙的方法。 那这样，因为这个牙，就我们看的这个模型是一个相当于宝宝牙齿完全长出来以后，但实际上呢，宝宝长牙的过程当中数量是不断的增加的，所以由多到少的时候，我们刷的方法也会有所调整。六个月开始长牙的时候，到一岁这段时间，那么由一颗一直到差不多八颗牙左右，那么这时候给他刷牙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更多的是用一种我刚才提到的这种指套牙刷，清洁的时候就很简单，里边 从上往下， 到了一岁以上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建议去使用这种小的尼龙丝牙刷，比如说我们拿这个啊，这个比较小，上牙一般我们是从上往下，下牙是从下往上， 都是纵向 啊，咬合面就这么刷了。 那我们牙刷这个毛的角度跟我们的牙是90度吗？还是说要斜一点？ 差不多，这个牙刷的刷毛跟牙齿表面呢成45度角。 45， 轻轻放到这个上面这个牙床这个位置，边上 斜一点， 一刷。 这样就可以清洁到那个牙床和牙之间。 你看这个，我们轻轻的有一点，因为刷毛比较软嘛。你看有个浮刷的动作，把牙缝就刷到。一岁到三岁的话，主要还是父母帮他刷为主，但这时候让孩子要参与进来。如果你帮他参与的话，那么孩子就可能就是抵触啊， 对， 就不太容易养成这个习惯。 所以这两个过程其实都很重要， 参与很重要。那到三岁以后的话呢，我们就特别提倡孩子这时候他自己可能刷的能力更强了，因为也上幼儿园了嘛，这时候学一些行为动作都比较容易，这时候我们就建议还是圆弧法。圆弧法就画圈，画大圈。 哇，太长知识了， 好棒啊。 但是的话呢，就是说因为好多这个家长也给我反映，就是说小孩上小学以后啊，发现刷牙呀时间呀比以前更短了，更快，就证明他刷牙不认真。 对， 所以说这个家长的监督还是非常重要的。 对，您知道我女儿每次刷完牙然后我就进去洗漱嘛，我发现那个洗手池子里面总是有这么大一块那个牙膏， 牙膏会， 其实他就刷开了一半的那个牙膏，还有一半就直接吐出来了。 知道吧？这个还行，我没有橙子浪费，因为我一般都是一半刷了一半吃的。 那这个刷牙的时间，一般来说要刷多长才对呢？ 其实呢，就是一般如果说你看，比如说三岁之前的话，用这个时间主要以刷净为主。你比如说孩子六个月就两颗牙，你可能擦两下就 OK 了。 对， 那么三岁以后牙齿逐渐长齐以后，这时候我们刷牙都建议呢不少于2分钟，会更好一点。 我一直以为小朋友刷牙2-3岁左右，小朋友可能1分钟左右，没想到2分钟，还有2分钟以上。只比大人少大概1分钟的时间， 因为到2岁左右的时候基本上满口牙了，真的基本上满口了。只不过就是每一颗都比成年人的要等比例缩小一些而已。而且你要给他刷更不容易，就虽然像我们那个电动牙刷是有固定时间的，就是 一套系列程序下来3分钟， 对， 它就停了。突然是3分钟，你有2分钟都在捉他，你给我过来，站住，自立的扎好几遍。这就需要大人跟小朋友的就是去磨这个性子了。我现在最近就发现说，跟他说别动哦，妈妈看到牙齿里有一个小虫子，别动别动，就在这里，等一下等一下，马上出来马上出来。然后最后如果我能给他刷出去比如小纤维或者怎么样，拿给他看，你看这个小虫子在这里，我给你捉出来咯。他好有成就感，好开心， 他会觉得这整套并没有在浪费他的时间，你没有骗他。 对对对，所以要想点招数。这样吧，这个时段马上要结束了，稍后回来以后我们今天牙齿先讲到这儿，但是要请 LC 给我们推荐一些能够帮助宝宝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的一些小游戏或者小绘本。查了我们工厂辣妈正传，稍后继续回来。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 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见过，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潮流梦工厂的辣妈正传，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戴毅。 大家好，我是 LC。 嗯，我们刚才在说牙齿健康这个问题哈，说到刷牙怎么样跟宝宝进行维持长达可能6、7年、7、8年的拉锯战，因为在这个之前可能他自主刷牙的意愿都不会很强烈。 嗯，对。 那有没有一些去可以去灌输他这种想法和概念的一些小游戏或者是绘本可以推荐给他？ 可以，可以有，当然可以有， 必须得有， 必须得有。就是这个在6、7岁之前其实都是一个建立，就是刷牙这件事情对他们很重要。 嗯， 然后给他让他有这个理念，这样他6岁之后可能还会自己独立的刷牙。 嗯， 然后有一些绘本可以推荐给大家。 嗯， 然后这个绘本比较有意思，叫牙齿大街的新鲜事儿。 牙齿大街的新鲜事儿， 对，是一个德国的一个绘本，比较有意思。它有意思的点在哪儿呢？它是站在牙齿里两个蛀虫的角度来说明刷牙的重要性。 哦， 就本身这两个角色应该在我们内心当中是 反 对反派，但是反派特别光明正大的出现在这个大街上。 对，然后就是我做了一些什么，你就不能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个比较有趣。然后还有一些，其实有很多刷牙的这个绘本，比如有一个鳄鱼怕牙医，然后这样的一个故事，是因为牙医怕鳄鱼咬他，所以就是但是鳄鱼的牙又特别疼，然后最后教他你应该怎么怎么做，你应该刷牙保持牙齿的健康。然后这个绘本有意思的是，你可以就是跟孩子进行一些角色扮演的互动。 嗯， 我觉得这个第二个绘本听起来会比较有意思。但 其实第一个绘本要是讲好了也很有意思， 对，但我很怕 咱们当主持的 但我很怕讲完之后孩子会说，妈妈妈妈，我特别想见一下两个蛀虫长什么样，我们一起饲养一条吧。惨了， 不会不会，你下回就可以学我 揪出来那个， 对，揪出来那种就好了。你就告诉他，其实每一个蛀虫都是不一样的。 嗯， 你每天吃各种各样的食物，蛀虫就会在你牙齿里面繁衍成不一样的样子。 嗯， 所以你每天都 惊悚啊，这个故事。 因为你每天吃那么多东西。 嗯，不过确实这两个绘本从这个立意上来说， 嗯， 还真的是挺有趣的。嗯， 对，就是成年人读起来也不会觉得无趣， 对，不会觉得很枯燥。 我觉得包括像刚才视频当中讲的，就是提供的那个牙齿模具，如果有一些稍微相对可爱和迷你一些的话， 对对， 可以买一个回去 给孩子讲， 宝宝去训练，去练习刷牙的方式。 对，这就是刚才我想说的一个，就是怎么进行这个游戏。就是游戏的话，就是要让孩子其实是去体验刷牙的这个过程。但是之前说哪种体验方式是他最能接受的，就是这件事情没发生在我身上。你刷我的牙的时候我肯定难受，但是我刷别人的牙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很多， 很享受。 对，是通过让他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慢慢慢慢的给自己洗脑，就是我也要刷牙， 把这个事情去灌输到自己脑海的。 对， 那这可以，比如说不管说家里有没有这个模具，你可以先让孩子，比如尤其像2、3岁左右孩子有一定能行动能力的，他可以模仿着给爸爸妈妈先试着刷一刷牙。 我还拒绝。你看 如果说要拿 牙床都流血了，妈妈很开心。 不会，倒没有那么大力度，我担心会刷到鼻孔里去。 我觉得100% 一切都有可能， 嗓子眼 儿，模具吧，真的。 危险，没有必要以身试法。 好吧，这个设想先暂到一个。 因为是你拿模具，可以父母跟他一块来操作嘛，咱们都来刷别人的牙。 对，就是比如你可以，咱们现在上边的牙是谁来刷呀？然后是妈妈刷，可以。然后那下边的牙呢？然后是宝宝来刷。然后在刷的过程中呀，给他讲一些儿歌。然后就是上边的牙往下刷，一边做这个动作，一边重复这句话。然后再跟他说下边的牙往上刷，做着动作让他重复。然后说你今天要刷上边的牙还是下边的牙呀？然后这样就可以来玩。还有一种这是干刷牙，有一种那个模具不是牙齿是白色吗？你完全可以给它弄脏一点，就拿一些那个 可洗的 颜料，对，千万不要拿油性笔。之前有一个妈妈做过这件事情，回家拿油性笔，发现死也刷不掉了， 孩子哇哇哭，我的牙毁了， 挫败感。 对，游戏黑洞，觉得自己牙再也救不回来了。对，所以一定要选那种可洗的颜料，然后往上，比如弄一点黑色或者棕色，然后涂在牙上，然后这样让他再挤上牙膏往下刷，然后再拿那个水去冲洗。然后这样的话让他可以看到一个可视化，让他觉得我这个牙刷干净了，我刷牙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 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对，棒。 这个游戏就很有趣哈，首先在家里做起来又不会觉得没有实际意义，同时做完之后还能够对他平常的一个刷牙有一个很好的引导和暗示。 对， 你是不是很想 玩， 很想立刻想去淘宝一个，你知道吗？突然发现要不然咱们把一系列可操作性的一些模具开个淘宝店吧。 我觉得完全可以，咱们去进货，对不对？然后在一起，或者咱们可以开个团嘛，大家团购嘛， 都是说干就干， 带货女王，对不对？就如果没有那个模具的话，也有一种方式，就是简单一点，简单可以行，你就拿一张白纸，我刚才看的桌子上有这样一张，你就画几个这个牙齿的形状 格子啊， 对，然后就是在上面你可以画一些小虫子啊，那些比较奇怪的长相的，然后有的在牙缝里，然后有的在牙齿上边，然后再给它白颜色的颜料，然后拿牙刷去刷。 我担心这种画在白纸上的这个牙齿图形没有挫败到宝宝，先挫败到了爸妈，画完之后发现这是什么呀，自个儿都不知道自个儿画的是什么。 但总之我觉得 LC 给这些意见就是说，其实方法有很多种，就看你是不是能够想到以及愿不愿意去尝试。 对， 其实去帮助宝宝去融入生活当中，去了解很多的一些技能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没有那么的复杂。 对， 我想起一个，有一种可能性不用自己画，就是你可以搜一下，就是牙齿，然后后边加一后缀就是 coloring， 然后它其实网上有很多这种简笔画，你只要打印出来就好了。 哦，这个很棒， 网上现成图， 对， 打印出来， 对。 这个确实很方便，只要单位有打印机或者爸爸妈妈， 还用单位的打印机？ 对不起， 暴露了什么？ 被我抓着了吗？ 也可以用单位的这个用过的纸，然后正反面利用，这样也不算浪费啊。 好，潮流梦工厂的辣妈正传，我们要言归正传，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题了，说磨人的小妖精，让父母们怎么办？就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会经常能够看见这样的宝宝，他离开了父母之后，可能就是视线所不能及的地方父母去掉了，他就会觉得很不安全。甚至是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以后，他完全不能够融入，必须要比如躲在妈妈身后啊，抱大腿啊，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我们先让 LC 来跟我们大家讲一下吧，就是如果收音机前有听友的孩子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这是不是属于一个正常的状态？ 是正常的状态，比如就刚才说一些例子，一些的情况，比如要出去玩，然后都挺好的，结果一看到对面可能有大人的朋友过来了，是一个亲戚，然后说来你跟这个阿姨打个招呼，然后孩子的第一反应有的就是很多很常见，就是一下就跑到身后，然后一手抱住大腿，然后就说来打个招呼，你越说然后 越往后 对，然后只留一只眼睛，然后再盯着那个对面的大人，然后有时候家长会很急，说把孩子你出来，然后怎么打招呼打招呼，然后一这样孩子往往就是以哭为结尾了。 对，先是说快你打招呼来说快，然后最后说你这孩子怎么这样，你看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那么不大方那么小气， 就所有的这种名词还有形容词就都 来了。 对，尤其 孩子脸皮厚一点的还好，一般就是 一般出现这样情况的孩子都不太会是脸皮厚的孩子。 对，就是很他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适应这一个新出现的这个人，然后适应这个跟这个人的社交，所以他是需要时间去观察的。所以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如果出现抱大腿的这个行为了时候，因为家长第一意识应该是蹲下，然后跟孩子是保持平视，你就抱他， 就不能居高临下。 对对，因为你这样往下看他，就是有一种就是 压迫感。 对，压迫，然后就是我做错了，然后就是每次我遇到跟陌生人打招呼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妈妈居高临下的，就朝我表情也很不好的这个状态，久而久之他反而形成了一种就是遇到这个情景内心就开始紧张。 嗯，一紧张大脑空白，就不知道该干嘛。 对，然后 听你说什么了。 没错，然后就越来越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他就越来越会排斥就是有新人出现的这种场景。 嗯， 就这个场景给他留下一个不太好的这个印象在脑海里。所以遇到这个场景一定是跟孩子共同面对的，先跟他平视，跟他同等的这个身高，然后告诉他，然后可以抱起来。如果对方如果也蹲下来就好，没有的话抱起来，说这个是阿姨，咱们一起打个招呼，来说什么阿姨好。 嗯， 是妈妈来说的，是家长来说的，然后看孩子一眼，然后孩子如果直勾勾的盯着对面的那个人看，他已经在很努力的在社交了。 嗯， 你只需要成人这时候给他做出示范就好了。当他积累的次数够多，他觉得自己内心准备好的时候，他自己自然而然就会做了。反而是给他压力，会让他越来越排斥。 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大人把他抱起来了，然后也示范了说嗨，然后他当时可能没有做出什么反应。 对， 等到因为就是大家见面嘛，就不可能说一直等个十分钟、二十分钟、半个小时， 对对对对对， 一会儿打招呼不可能。 对， 然后就擦肩而过走开了。 对， 走开了之后，这孩子视线一直跟着陌生人走了，然后开始挥手。 对。 好多 是 这样的， 滞后了， 对 不对？ 在这个很常见，这个在我们教育学叫延迟反应，就是他的大脑反射弧要比我们长一点。我们经常有就是在那个有时候家长带着孩子来上完我的课，说来你不是最喜欢这个 LC 老师吗？你跟 LC 老师打个招呼，然后特别热情说哎怎么这样，就是不打招呼，然后孩子就一直盯着我，然后走了拐过弯去了这样。 这个时候需要家长给他补充两句，比如说我如果我是那个家长的话，我就会说那你看你已经打招呼了，表现非常棒，但是下次如果可以当着 LC 老师的面就打招呼的话就更好了。但是我想起这个事儿，你以前好像讲过说你夸就是夸，夸完之后不要再说但是。 我觉得就 没关系，他太小还听不太懂但是这个转折后面的话究竟有多重。 但是他能判断你的情绪。 但还好他情绪一直都很好的。 这套路孩子。 其实我今天在家里的时候正好遇到了就是你们在描述这个状态。我们家邻居的孩子，但我不知道住几楼，当时在一个轿厢里面电梯里面遇到了爷爷带着小外孙女儿，应该大概有个三四岁的样子。他是第一次看到我，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他。然后呢对方的长辈就会很努力说哎跟阿姨打个招呼吧，因为我们在一个轿厢里面会比较局促嘛。然后小女孩就不停地往老人身后去 躲， 她倒没有抱大腿，但是她一直在看着我，但是我没有做到像你一样立刻蹲下来跟她一个平视。然后她的爷爷也没有做到这个状态，所以小女孩一直都没有开口说阿姨好。但是呢大概我们在轿厢里面停留有大概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长辈还是不断努力说呀阿姨好阿姨好。 尴尬的一分钟。 后来是我主动换了个话题，我说阿姨想问你个问题，你几岁了？他不错，他没有跟我打招呼，他说我四岁了。就他换了个话题之后，他反而好像找到一种比较放松的状态。然后我也觉得比较放松，没有那么尴尬了，所以到的电梯那个层数的时候我就离开了。所以我觉得当时那个场景，如果下次我遇到，我可能就会先像 LC 刚讲的一样蹲下来跟孩子保持一个平视状态，那如果他愿意跟我 say hello 说你好，那我就可以拥抱他一下，或者可以拉拉手表示一下友好。是吧，以这样的一个社交作为一个暂时的一个小的结束。 反正作为孩子的家长就是不能这个时候一直强加于他，说你必须这个时候要打招呼或者必须要怎么样。 对， 应该抱起来，然后你去示范他这个一套流程。 对对，跟他一起就好了。 你要给他营造一种就是打招呼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自然而然的事情。 对， 但可能更多家长展现出来是打招呼是你必须要具备的懂礼貌的一项技能。 其实就是家长觉得孩子主动打招呼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 与有容焉。 你看我们家孩子多热情， 多懂事， 多有礼貌，嗯， 对， 有家教。对， 但是其实啊，这件事情你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想，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你是那个孩子，你跟着，比如你爱人出去了，然后你也不知道这人是谁，来跟这人打一招呼，你会觉得 是挺傻的哈， 很 什么？ 对啊， 谁呀？干嘛呀？他是干嘛的呀？就是其实孩子在那延迟的几秒钟想的就是因为你想，就是突然间出现的人，他又不在他的预期范围之内， 对， 就来一个人，你还告诉我打个招呼？ 因为他那么小，他的就人生和他的日常生活当中还不存在这种社交方式， 对对，他只有 成年人， 对吧？ 对， 对， 他只会跟他长得差不多高的小朋友会出现那种主动社交的欲望。 对， 昨天在那个就是超市门口有一个海洋球池，我们家小朋友进去玩了，然后呢，池子里面只有他一个，就是比较小的小朋友，其他都是五六岁，就学龄至少得中班大班的，大哥哥大姐姐了吧？好像这么大的小朋友都会有一个通病，就是愿意跟比自己大的小朋友玩。 对， 他捡着那球又不会说话，就非常热情的非要凑到，比如说你是那大孩子，然后大孩子就是。干嘛？我不要， 是好，想跟别人建立友谊， 就会转过头来，非常无奈的看着我。我说那你再可以去尝试一下。他就过去，非要塞下手里这样的东西。然后我就跟对方那个小哥哥说，我说哥哥，我们弟弟想跟你玩，你如果愿意拿下呢，你就收下；如果不愿意呢，你就跟他说不需要了，说谢谢就可以了。然后哥哥还挺好的，说他说谢谢你啊，然后走了。 真不错。 这个时候马修就觉得哇，好开心， 对对， 他愿意跟我做朋友了， 有回馈了。 对， 天哪，这已经 那一瞬间就觉得啊，好可怜啊，就是。好，然后被拒绝，被无情的拒绝，那种状态很尴尬的。 哎，但是这个经历对他来讲是好事儿，哎，因为是不是日常生活中就可能会被拒绝？ 对， 当他 以后 对 姑娘的时候， 而且能看到他特别努力，就是已经用尽自己人生中最多的社交技能，拿一个球，那他可能想，谁能不喜欢这个球啊？ 我可是拿了两颗球，一颗给了你，一颗留给自己。 其实很多时候，大人也会很感兴趣，说，哎，为什么在小朋友这个年纪，他会喜欢跟自己比大一点的人一块玩？然后看什么事情，就是看大人他可能不感兴趣，看一些大孩子的活动会特别的专注用心。所以我想，确实很多时候大人也需要花一点心思去观察一下小朋友的一些表现，是吧？这样才能够跟他有一些，不说一定是特别好的一种沟通吧，但最起码知道该如何跟他沟通起。 哎，我说到这个小朋友之间社交的时候，我突然又想起一个案例了，也不是第一次碰到了，所以我还挺想让 LC 来 分析一下， 对，分析一下。就是有一次也参加婚礼嘛，有一个小姐姐，大概是快要上一年级了，就是她婚礼小姐姐会穿上就小公主裙，就她一定是觉得自己很漂亮， 超美的。 对，家长也给她灌输说你今天就是小公主啊，巴拉巴拉的。然后呢，我们家马修呢就想跟她去玩，马修表示这种友好，尤其是看穿着裙子的小姐姐就会更喜欢。她不会说话嘛，所以她就会用肢体来表达， 拥抱。 我说那你喜欢小姐姐的话，你可以去抱她一下，但是你要征求她的同意。那 怎么征求？ 她不会说。对，是这样。然后但是姐姐坐在面前嘛，我就说我们小弟弟很喜欢你，可以抱你一下吗？姐姐就这样，不要，你不要过来，你不要。但是马修并不懂这个不要不要，这他不认为那是拒绝，他就已经上去要抱他了。姐姐就躲，不要，你不要碰我，你不要碰我。 他其实我觉得他很紧张，是怕小朋友会碰坏他的裙子的造型。 对对， 这个时候我就跟马修说了，我说你看姐姐没有同意你抱她，所以这个时候你不可以强行的去抱姐姐。我说但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姐姐，你可以跟她说，那咱们一起玩吧，握握手可不可以？马修又把手伸出来了，姐姐说不要。我不喜欢跟小朋友一起玩，我要跟大朋友一起玩。 他也陷入这样一个 滑铁卢， 这个时候我就 这个妈妈真的已经是气穷了， 对 不对？对，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说啊，我说那小姐姐现在可能比较忙，她没有时间跟你握手，要不咱们换一个小朋友玩吧？ 哭了。 然后我就领着马修走开了。没有哭，就他还好。但是就是马修，我发现他在这方面是属于一个百折不挠的孩子。 挺好的。 他是 阳光开朗，向回这样没关系，冲一个方向没光，换个方向没有光， 我去抱别的姐姐。 对啊， 这个时候其实我作为大人是有点尴尬的，但是小朋友可能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 还好。 那要我们大人需要去干涉什么吗？ 这就是接纳这件事情的自然后果就行了，就是你也不需要给他，就是那个姐姐说很忙，也不用给那姐姐加戏，就是他现在目前就是他有自己的事情做，然后现在我们也可以找。 找找别的人去玩，其实让他体验一下，就是我想跟这个人玩，最后被拒绝了，这不是坏事，对孩子来讲、 不是坏事， 对，会让他内心更有力量、就是反正我又不是， 更不容易受挫， 对 对, 对，我可以找别人玩啊，他更容易让自己快乐，这样的性格、对， 明白。那说回我们今天说这个粘人的小宝宝这个事情哈、粘人的表现有很多种，大体上都会表现出就是当他最熟悉的亲人不在身边的时候，他就出现一些焦虑啊、紧张啊，甚至哭闹这样的情绪。打招呼这个事情父母是一个案例、其他方面比如说就像要上班了，这个事情怎么去缓解跟孩子这种分离焦虑。 对，然后上班这个问题确实很头疼，很多都是我们同事有孩子的说今天迟到了，说怎么今天孩子不让我走、都会有， 这个事情就是在如果没有孩子的人听起来是天方夜谭， 绝对不可能、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个问题， 你是 个大人， 你还能是小孩 来 了 你还 是 个孩子 办主， 对对对，因为孩子就是当他撕心裂肺的哭的时候，眼睛脸都红的时候，你确实就是很难离开，但是这种事情又确实真的会发生， 很常见。 对，然后怎么说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就发现解决这个问题每一个特别应对这个症的其实都不是最好的方法，因为他为什么不希望你走，是因为他对你什么时候回来他不确定， 是因为这个缘故， 对，他不知道你就什么时候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了，当然也有的时候就是情绪所致，我现在就是不想让你走，但是这也有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可控的一个范围就是让你上班或者下班的时间对于孩子来讲相对规律， 相对固定一些， 对， 他有一个了解和一个接受度， 对，然后之前也介绍过一些小的游戏、然后比如在家里边就是玩那个捉迷藏，然后让他知道就是叫我们在教育上叫物体的永恒性，就是我只是暂时不见了，我还会再出来。小一点的孩子一岁多的时候会怎么玩呢，会拿一个纱巾，然后比如有一个球在这儿，然后就是拿纱巾盖到那个球上、其实孩子就认为这个球已经消失了、然后你再一二三 peekaboo， 然后一下这个球又出现了，他其实这个他还不能关联到一起，他只是暂时消失，小一点一岁多你就可以玩这个，然后让他建立哦，有些东西虽然盖住了但是还是存在的、然后这是小一点的孩子，大一点两岁以上了你就可以玩这个捉迷藏了、然后我说妈妈在哪儿啊，然后就跟他玩我还会再出现，对，然后是这种游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孩子舍不得你的时候他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宣泄，就是当出现就是孩子撕心裂肺哭的时候，千万不要，一个是不要跟孩子出现对抗情绪，就是那种孩子哭什么哭的呀，当然这属于少数吧， 哭什么哭，爸爸得上班挣钱啊，不挣钱你花什么 啊，我觉得这像更像爸爸说的话。对，首先不要因为孩子这个哭就是把你整个人就是情绪给带走了，就是这是一点，就是如果孩子一旦发现他的哭声能控制你情绪的时候，他会更努力的哭，他会控制你， 越哭声越大，越哭越狠， 对对，然后就是看我这么哭你到底回不回来，对， 琼瑶戏女主角上身， 天哪，孩子太精明了。 当然。然后这个时候就是确实妈妈在心里边有时候我们说要做一个割断，就是因为毕竟他未来是一个独立的人，他也要独立去幼儿园，然后妈妈上班的时候也是跟他的语气是温和但是是坚定的， 温和而坚定， 对，妈妈只是暂时去离开一下去上班，什么时间就会回来，我知道你很想我，我也很想你，然后今天什么时间我就会回来的，然后比如交给其他的看护者，然后自己去上班。 但是这个其实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对， 就一天不可能练成， 对，这应该是一段时间以来， 对， 持续几天， 对，而且是持续的，就是妈妈的，其实这个最难的其实是妈妈，一般都是出现在妈妈跟孩子， 没有那么的 对，孩子可能都看不见。对，就是心里边还是要做这个心理准备的。第二个就是不要把这个他一定会哭这种心理 先灌输给自己， 对对对，之前讲过的，就是不要先投射给自己，说他可千万别哭啊，我走的时候 我心就软了， 对对，不，你是如果你已经开始想这件事情了，他一定会发生， 对，因为你已经开始想它会不会发生的时候，你的整个面部表情和你说出来话的语气，孩子已经完全可以感受到了。他会读到一个信息，就是你担心 我 哭， 那我就哭给你看。 对，他解读到自己就是你让我哭。所以不要去有这样的投射给自己， 因为既然你是宝宝最离不开的那个人， 对， 所以其实你的一言一行，你的细微的一些情绪的变化，宝宝是能够立刻 捕捉到的。他会，他会， 像我，因为我们家孩子这个月龄，还有包括可能像很多妈妈一岁左右家这个孩子，都还没有到那种磨人的程度，然后所以我现在呢，就说因为每天上班时间也都比较 固定， 对，我也会在出门之前先跟他做一个告别，比如说妈妈走啦，跟妈妈再见。他就会有意识的举起手来跟我再见，我想他可能也慢慢知道说有这样一个动作跟你在、 对，这就是仪式感的动作， 仪式感， 对， 你要暂时消失一段时间，然后等我回家，很多时候还正好在爬在玩，于是呢我正好加入到这样一个就是你 pickable， 就是我突然出现了，然后就会很高兴你回来了，有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想如果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过程，是不是会比较好的延迟他出现这种所谓的分离焦虑的这个情况。 我要给戴姨打一个预防针的，就是等到他到了相对应的年龄，他出现粘人的状况还是会出现， 一定会出现， 但是你之前因为有这样的铺垫，所以他会更好的去适应， 去轻重的程度会有一个过程， 对， 他会容易接受。 对，这个说的是非常对的，就是他要经历的这些阶段一个都不会因为你做了什么而减少，而不会出现，而只是在程度上由于你之前做了功课，它过渡的会更舒服。 对对 对， 对， 好吧，所以看看很多家长 和小朋友都没有那么煎熬。但是我必须要指出的是，其实日常生活当中会看到很多的成年人，比如说像长辈，老人家以及阿姨类型，他们会用一些比较特殊的手段来减少父母上班的时候孩子这种情绪，比如说我们的阿姨就会这样，赶紧走赶紧走，先我先我给他找别的事儿干，他喜欢干那个，你就走走走走走。我大概严厉的说过2到3次这个事情，我说不能够骗他， 对， 不能是因为你现在找了一个另外的事情吸引他注意力了， 分散注意力， 等到回头反过来发现妈妈不在了， 更可怕这件事情， 他以后不相信我。 对、对 对 对，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知道这像阿姨呢，她是因为想要快速去安抚孩子情绪， 也 不想 再 哭。 有的时候老人也是因为觉得说，哎呀，太舍不得了，一到时候要哭就是挺 难受， 难受， 对对对， 就别让他哭，赶紧你们就把他抱走，我就偷偷摸摸走了。其实他们也是心疼孩子， 对。 但是我觉得必须，如果妈妈在使用这样的方式的话，全家人都要在这件事情上面保持一致。 哎呦，那 让他对于这种分离的感觉，是要有一致的判断标准的，就是妈妈走了他会回来，爸爸、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走了都是会回来的， 对、对对，这才是根本的问题。因为你突然间消失，孩子就觉得更不确定了这件事情。 其实你刚刚说的问题在我们家也出现过，就只不过只是当时他月龄偏小，就是分散一下注意力对孩子说也没什么大问题， 对对对， 还没有形成一个就是硬性的一个反射，就是只要别人一说什么妈妈就跑了，然后我再也不相信妈妈了，还没有到这种程度， 对，还没这意识呢。 对， 现在分散注意力是好使的，等到再大一点， 半年后你再看 没那么好分散了，他都你们玩的他都明白。好，我们的妈妈正传正在进行当中，我们要稍事休息，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说磨人小妖精父母应该怎么做，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的关爱青年计划，找到直播间的潮流梦工厂，就可以来加入我们的互动当中啦。 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潮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羡慕，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好了，梦工厂辣妈正传，欢迎各位回到我们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戴毅。 大家好，我是 LC。 嗯，我们正在说磨人的小妖精，家长应该怎么做。嗯，刚刚说到就是打招呼这个事情， 对， 得表现得好像没有那么的热情。嗯，这个事情我们再多说两句哈。其实我之前也私下跟 LC 有交流过这个问题。 嗯， 我说你看我这种性格的妈妈，这么的open，这么的热情，这样谁都自来熟的那种，我心想说我的孩子无论如何都应该没有我的对吧，真传100%的话，80%得有吧。结果没想到他从小就表现出一种格外的谨慎和慢热。 嗯， 他到任何一个场合，就是不太了解他的朋友都会说，你家孩子怎么永远都是怀疑人生的状态呀，就这样 先观察先看。对一切保持一种 充满怀疑，那也不是敌人，就是怀疑你，你是干嘛呢？ 你是好人吗？ 对， 你正常吗？ 所以当他已经会了 hello 啊、拜拜这种技能的时候，在家里面都可以去执行的很好。可是一见到陌生人，他就是处于一种完全懵的状态。 嗯， 我一开始其实说实话，内心是不能接受的。 嗯， 因为就是出于那种身为家长的那种面子感。啊，这是我 还挺坦诚的， 对，就是面子， 这是我亲生的孩子， 很没面子。妈妈打了招呼，轮到你的时候，你给我掉链子，是很没面子的。但是还好我自己在做相关的这个节目， 对， 我身边有像 LC 这些非常棒的智囊团，他们早就跟我说过这些事情，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时候，我是坦然接受的。 嗯， 所以我自己还是比较冷静的。 嗯， 至少我内心自己是有消化的。 嗯。 我还慢慢的就顺其自然， 对， 然后我也会去按着刚才我们所说的家长去跟他用一个平视的角度，然后自己去给他做示范，然后就不要去管他， 嗯， 不要去强迫他。 嗯， 慢慢你看现在就越来越好了。 嗯， 不能说完全好了，不能说完全获得我的真传吧。 嗯， 但至少面子上还是过得去的。 我可以侧面证明一点，因为我们是大概在 一周前的时候、然后呢正好跟小马修接触了一下、按理说因为我们大概在一年当中见面比较少、然后我们家的孩子呢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小马修的视野当中，他就很主动的在打了第一下招呼之后特别开心的拿了两个球就送给了小妹妹，也就两岁的宝宝把自己手里的玩具想递给 了 一岁的小 孩，还是这个套路，看还是给球 海洋球真的是这个世上最好的东西， 就最好进行社交的一个东西，你知道吗？所以我那一个 随身得带着点， 我那一个瞬间确实觉得这个小朋友的社交在这一年当中有了很大的 变 化， 对 对。所以我也是想拿自己的这个事例来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那头的父母来说，就是不要拿自己的性格和成年人的评判标准就评判孩子，因为他是要有一个对这个世界的一个认知和一个熟悉感，所以除了刚才我们教给大家在打招呼的时候以及你要去上班和宝宝不得不分离的这个时候怎么去做一个日常的训练和这个仪式感的建立的同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尽可能的去更多的为他制造一些社交的机会， 对， 和这些机会， 对 对, 对。比如就是刚才那个袁一提到的，就是有同龄差不多的小朋友在一起的这种社交的机会挺难得的，让他可以见到更多的人，然后适应更多的一个社交的场景。然后其实这件事情归根结底就打不打招呼一半是天生来的，就是根据自己的基因有关，所以刚才袁一调整很长时间， 应该先说50%就好了，别80%。 所以他爸也是占了一大部分的原因。 对 对, 对， 不能光看自己。 对，所以你要完全接纳这件事情，那就是你的孩子，你的孩子的特点就是属于观察型的孩子，他比较谨慎。你要想谨慎的孩子是有优势的。他会很好的保护自己，他不会很莽撞很鲁莽，所以这都是他的优点的地方，你要放大这个地方去看， 对， 然后慢慢的通过后天的这个社交环境去引导他，就是只要做到有基本的这种 social skill 就可以了，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刚才提到就是给他创造更多的跟同龄人接触的机会，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比如一周至少有一天然后你们带他去户外去玩，然后因为户外的环境跟室内又不一样，因为它有树啊有花有草啊，比如去公园里面一般都是这样，它风吹草动然后阳光然后阴天晴天，其实对于孩子来讲都是环境，无时无刻都是在变化的，你早晨出去你中午阳光然后整个温度都是不一样的，其实也是在一个方面在提高孩子的适应能力，适应环境的能力，久而久之其实孩子的适应能力也会提高。 有些家长可能会说我发现可能3岁或者5岁以下的孩子你把他们放在一起同龄孩子玩，他们根本就是各玩各的没有交流，我觉得这点不足以成为你不让他去跟同龄孩子接触的一个理由。 对对对对、 可能这是误区啊，因为他可能不懂3岁到5岁的孩子怎么交流。就是孩子有时候比如你3岁多跟5岁多我们认为的交流就是我们得说话， 聊天， 我们得一起游戏，你给我个 聊八卦 就是我们得有共鸣，我们得一起笑一起哭，但是有的时候其实你只要让这两个孩子一群孩子存在于这种环境里，他已经是交流了，有时候这种社交就是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啊，你这样我他那样，然后他们 已经是社交了对吗？ 对，有时候他们的游戏不是说哎咱们玩吧然后咱们这游戏怎么玩，不是这样，就是两个人可能看对了眼了，哎挺好的，然后就玩着玩着 眼神， 对， 最起码我没有想把你打出去 你看到更多的就是两个人可能在那个沙坑里边玩沙子， 我看你一眼你怎么动铲子哦、 哎， 然后我接着动铲子， 对， 这可能就是一种无声的学习和交流。 对, 对，这已经是社交了、有时候你会发现孩子就是这样，他发现两个孩子做同样动作的时候两个人互相观察一下然后乐一下然后再挖沙子更快了，这个我们观察到的孩子已经在社交了。 对对对 对， 你会发现就是他跟同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特别快能够学到别人在干的事情， 对， 这是比你们用去语言去动作去亲身去教授要快得多， 就家长会跟他说哎你这么玩你这么玩， 他不理你 但他一看旁边小朋友这么玩他立刻就学了。 对，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好处，比如你带他让孩子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有大孩子们，有时候大孩子跑得快然后小孩跑得慢一点腿脚又不利落，所以有时候大孩子哒哒哒的冲到前面去，小朋友在后边追，然后 一个没注意，脚拌蒜，噗就摔地上了。但是你发现这个时候，如果是他一个人， 对， 他绝对会找你说他有多委屈。 对， 但是如果前面有个大孩子跑，他会立刻站起来，然后再冲过去。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他完全忘记了自己摔跤这个事情，只想着我要追前面那个 对 哥哥。 所以久而久之，这孩子其实整个性格来讲，然后他会更包容，然后对于一些小伤小痛这种，他其实也更坚强一点，让他 就是从小朋友的很多举动上也告诉我们，人类是适合群居的， 人类都是生来孤独的，需要朋友。 摔头破血流也要追上前面的队伍， 挺可爱，挺可爱。就是你会发现，在聊小朋友的一些社交的一些技能也好，和社交的一些场景也好，我觉得大人其实也在反思我们的很多平常生活当中一些举动，可能不太适合马上就教授给小朋友。 对。 他们的世界和他们的这种社交的环境跟我们大人的 思维方式还是不一样， 真的完全不一样。 对，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是尽可能要多的制造一些让小朋友跟他同龄的，我觉得相差两三岁都没关系。 对，而且你知道有的时候孩子真的会在玩得很开心的时候他会忘记伤痛。我们有一次看到，因为有时候在户外会看到很多孩子爬的时候会受伤嘛，然后有一个小朋友真的是头然后就磕到了一个比较尖的地方， 都已经红肿了吧， 红肿 流血了， 冒血， 真的是头破血流 啊、哦，太可怕了。 然后就是得亏那个家长然后非常冷静，当时就拿一个棉签在堵在那儿嘛、嗯、然后那小朋友就一直哭，我们说哎呀是不是太疼了，他说不是，我想玩、嗯、 你不要再给我止血了。 对他说我想玩。然后后来我们说这个创口有多大呀，然后那个棉签拿开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他那个创口就整个棉签进去正好填满、哦， 这么大，天！ 我当时就是我腿都软了，就是我不是那个孩子妈妈，但是我啊， 你也会肝颤一下。 对，但是那个妈妈简直太冷静了。后来问才知道是那个就是医院的 医疗工作人员， 对 对， 我跟你讲，确实有这种，这确实。 我说也就是这样的家长还这么冷静，然后 见太多了，这么回事儿、 嗯。然后孩子哭着就是我还想玩，我还想玩。嗯。 好吧，因为现在LC 所在的这个地方、嗯、这个机构也是一个户外的这样的一个运动 club， 对， 所以你应该每天能够接触到很多这样的小朋友。 对， 基本上会有多大的孩子在你们那边玩的会更多一些？ 两岁以上到十几岁， 就是会走路开始去玩了。 对，有的还在爬的时候，就趴草上吧、啊、 因为在奥森那边嘛。 对对对， 在奥森里面， 对， 整个自然环境非常好，只要不是特别热的夏天， 嗯， 其实都可以很适合全年龄段的孩子们去玩。 我现在也觉得确实这个孩子的社交还是挺有意思。刚你提到一个场景，我特别想马上插话进去、嗯、然后一下给打断了，我们就让没反应过来是哪一段。 没事，你先想， 我先想。 一会儿想到的时候随时插播， 再插播一下、 咱们再说年人的小妖精哈，提供了一些案例和一些应对的方法，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一种就是家长会很常见的语事，但其实对孩子来说伤害很大。 嗯， 就是类似于你再怎么样我就要生气了。 哦， 假设你看 LC 就会对这个事情很敏感，但是家长当我说出这个话的时候很自然而然，我意识 下意识 的 说的， 就下意识 的， 你再这样妈妈 马 兄 你不会这样了，妈妈要生气了。 嗯， 这就很自然啊。 对对对， 都会这么说。他到底有多大的杀伤力啊、嗯、为什么说这个话就屡试不爽呢？ 两种解，为什么对孩子说屡试不爽、 啊、 就是因为他其实在零到三岁都是在跟你建立安全感嘛，当就是你说再这样我就生气了，因为他第一反就是你是不是不在乎我，不爱我了， 你不喜欢我了， 所以他会懵一下，然后其实整个人是懵的，然后想啊，那我先别这样。他其实在给自己缓一缓这个过程，然后因为这样的话经常说这个话就是让他很不确定你对他到底是不是 狼来了一遍一遍 永无止境的爱、 哦、 对，所以他总是在判断这件事情。但是当你这对使多的时候就是狼来了，他觉得你这句话不就是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吗？ 刚开始会非常在乎， 对， 生怕你不要他了。 对， 然后再往后 听完之后 就是 来抱住你的大腿的吗？ 对，然后之后可能使多了这招以后就是再也不会在乎了、嗯、他就不在乎了。 对，两种结果嘛，一种是他不在乎的，就是你就是骗我玩呢、嗯、所以在当他真的在长大的时候，面对别人真的有这种难过的情绪的时候，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就是这些都是假的， 哦， 这些只是一个什么手段，所以他就会 忽略，因为他习惯了这种状态。还有一种是非常在意，就是我说了我你再这样我就不喜欢你了。然后他会久而久之养成一种什么习惯，就是别人只要一有什么他就觉得哎呀是不是 我做错了什么， 对、 啊、 然后 就是所谓的讨好型人格， 对，然后就会一直被这件事情牵住，然后就哎呀他不高兴了是不是因为我， 就是变成那种特别特别会察言观色的人、嗯、 不 对， 很敏感，而且很敏感到容易玻璃心、嗯、 对对对对对对、嗯、对，然后你往往就是在成年之后你看到这个人，就是他是一个特别看上去像老好人的人，然后你感觉他都不太会有什么情绪， 不太会轻易去伤害， 但其实这样的人内心的压力是很大的， 对、 嗯、他会积蓄到 很多的负能量，对对对， 我觉得我的性格当中就有一部分这样的因素存在，就是我很怕因为什么给别人造成一些影响之后让他不喜欢我，然后我就会特别敏感于说哎，我是不是不小心做错什么事情， 就特别在乎别人的想 法，对，会有点过于在乎， 嗯 嗯, 嗯, 嗯，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会有这种感觉， 咱们可能都是 真的吗？ 有 可能都是被吓大的， 对，有时候小时候肯定会被父母说、嗯、你要再这样我不喜欢你了，然后你就会知道说有可能是因为我的一些什么样的举动、嗯、爸爸妈妈或者是我很在乎的一个人没有那么在乎、嗯、 那你现在还记得你小的时候就是五六岁的时候父母有对你说过这样的话吗？ 肯定会有，我觉得我妈妈是特别擅长说这样话的人，就是而且她的家里很威严，她会比父亲的话还要重，所以 哎，对，我们家也是妈妈说了算、嗯、 对，你很多话都是以她为参考的，就她的话和她的一些东西经验都是你认为是一定是成立的东西， 女强男弱 对、嗯、所以你就会觉得很多事情他一旦说过什么就是牢牢的记在你的心里头，但是我已经不记得有什么样这样的一个语势了，但是一定这些事情就比方说你再这样的话我不喜欢你了，然后你得讨好他。 我妈妈的语势就是叫全名儿，叫我全名我觉得完了又有事儿了准备挨鞭子吧、 哎、对对对，你发现就是有时候就说这个起名也有，你看那个袁一叫出去就非常的爽，像刘浩就是我这种都是一听到这样的语气就是知道啊、哎、大事不妙了， 还有仨字儿的我觉得更加， 因为三个字需要一字一顿挫， 对 对对对， 但是用无锡话说好像听起来我觉得还不像太严肃的话， 如果我们家里还是说普通话多、哦、对， 我以为叫王妞妞这事儿就不叫笑场了、 哎、我手头有一个研究啊，说研究显示经常对六岁前的孩子生气、嗯、会让孩子形成消极的负面人格， 会 产生自卑内向忧郁的心理、嗯、而且害怕与人相处， 对、嗯、 他们会常常处于担惊受怕之中，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又会惹父母生气， 对， 缺乏安全感，逐渐就会形成我们刚刚所说的那种看父母眼色看别人眼色做事儿习惯， 嗯， 而且孩子还会学习家长处理问题的方式， 哎， 遇到事情特别情绪化， 对， 动不动就用生气来要挟别人，不利于情商的培养、嗯、 这句话说的是真对、嗯、就是为什么我刚才想到了这件事情的本源，就是他其实你生气应该本身它是有一件事情发生的、 嗯、 它是忽略这件事情本身不谈，而是强调了就是你这样做我就不开心了，所以孩子这不安全感就是这么建立的，因为他从来没有正视我到底做了什么、 嗯、哎，对，就比如说有时候咱们自己就气急败坏的、 嗯、 生一通气之后问他你知不知道自己错哪儿了， 对， 他就说因为我惹妈妈生气， 对， 我错了，下次不会了，他就会把这些事情的缘由就是我惹你生气了， 他背锅了， 对，而不是说我真正的做错了什么事情， 对对 对， 就是父母生气的理由肯定是因为孩子做错了，比如很危险的事情，或者说真的是很调皮捣蛋原则性的问题了， 嗯， 但是最后会让孩子接收到的信息点是因为你生气了，所以我错了， 所以是我错了， 我以后只要我哪怕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不让你知道，你只要不生气就没事了， 对，所以你发现很多孩子就是我发现就是应激性的反射说对不起，就是他眼睛根本就不看你、就是说你这样不行啊，这样小朋友该那个不开心啊，对不起，然后就是连看都不看你，就是他已经太习惯这种模式了，所以就是如果是做了什么事情然后让你生气了，生气是这件事情的结果，你要倒回去，因为你做这件事情妈妈认为很危险，我很为你担心，然后你要 我才会生气， 对，然后但是生气情绪不好是也是妈妈情绪不好，也是也是不好的事情，但是我因为什么你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要不然因为他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火山又爆发了，他从来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嗯、 这样你会让孩子很不安全， 对、 嗯、 再比如还有一个案例就是妈妈经常会背锅的这种情况，就是家里的长辈带着孩子出去玩、 嗯、 到点该回家了孩子不听话、 嗯、 老人家对孩子说 哎，该走了，再不回家你妈该生气了。 嗯。 经常有常见的吧，包括上一次一个嘉宾，就是那个 IBCLC 冯月还跟我说，他们家孩子已经9岁10岁了。他们家孩子有一回，他刚推门进去挺开心的，回家了嘛，突然听着那个 老人说， 没有，他们家孩子自己说，哟，妈妈回来了，完了，好日子没了。 啊、这怎么就我刚一进门就连这话了呢？ 啊，对呀、啊，所以这也是跟就是家庭当中经常在的看护人的说话习惯是有关系的。 哦、 可能老人就会吓唬他说：“你赶紧写作业，再不写作业，你妈回来该生气了。” 嗯，回来该说你了， 该说你了。对， 嗯、 你再不听话，我告诉你妈。 对， 就类似这样。 你再这样，老师就不喜欢你了。 因为是不是我小咱们小时候就经常 都是这样，包括现在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除非拉着长辈们一起来听，但是听完这样的讲述之后，他也未必改得了这样的一个习惯。 嗯， 那也不能不去解决这个问题， 努力 是要尽所能去改变这个状态， 重复， 对， 重复就是力量， 对， 又有新词儿是吧？重复是力量， 重复就是力量，这是我们以前上专业课小课的时候老师说的，就是你有什么语音毛病，如果做的不够好，就是因为重复的次数不够多， 对， 练习的次数， 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子的， 嗯，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不能让他太过情绪化，让不能让自己的情绪去影响到孩子的这个行为处事和责任感的这种建立， 嗯， 我想要剖析一下我自己哈， 嗯， 昨天做了一件事情，我揍了我们家孩子一下， 啊， 对，揍了一下， 揍了一下， 事情是这样，揍了一下， 还好， 关注的点，只揍了一下， 对， 一下， 啊。 就是因为我是这么认为的哈，我小时候成长过程是确实被打大的， 嗯， 就是那个时候当老师的妈妈，她可能把耐心都已经给了学校里的孩子， 嗯， 所以回来在面对我的时候没有那么多耐心，所以但凡有一些什么样不好的事情就立刻就发怒， 嗯， 会挨揍，但是好像我也没有因此而在就是心理上有太多的扭曲， 没有记恨妈妈， 没有记恨， 嗯， 但是我不是说在给自己揍孩子找一个理由啊，而是说我会认为说在我的教育理念当中，如果孩子真的做错了事情，他必须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或者接受一些惩罚， 嗯， 尤其是当他已经到2岁，他虽然还不会特别流利的表达， 嗯， 说话，但是其实你会从日常的各种细节发现他什么都懂， 对， 有些时候就是故意在挑战你的底线， 是， 对，他就是那种一边干着坏事一边看你，你越说他， 嗯， 他越开心， 对， 还在那试探你的时候， 嗯， 我觉得这个时候必须要喊停， 是是是， 比如最近的那新毛病就是容易发火， 哦， 不顺心了就生气，生气的表现就是扔东西 摔东西，嗯， 昨天他的扔的是家里刚得的一套火车轨道， 哦， 他很喜欢火车轨道， 嗯， 他能把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啪啪啪全扔到地上，首先我觉得他不够爱惜这个玩具， 嗯， 其次也说明他可能真的是很生气，那不管因为什么你可以跟我好好交流，当他第一次把玩具全部扔到地上的时候，我是跟他说，我说马轩你现在不要生气，你先不要着急，咱们先把这些玩具放回去， 嗯， 然后你好好的跟妈妈说你想要干嘛，因为有的时候你很莫名其妙，不知道他到底想干嘛， 他扔的时候是在把他几乎所有喜欢玩具都弄到地上去， 不是这样弄到地上，而是就是这样扔啊， 哦， 就是这样扔啊，非常标准的动作，我看了他好几次，他扔了好几片之后我才开始跟他这么说的， 嗯， 我说你现在先不要扔了，咱们一块把它捡回去，然后慢慢平复他的情绪，以后他跟我一块把东西捡回去了， 嗯， 可是就在2秒钟之后他突然又反应过来，不对啊，我还在生气呢，接着又重新扔的时候我就打， 嗯， 狠狠地打他的手一下， 嗯， 小孩手特别小很嫩，后来发现都打， 嗯， 打红了， 嗯， 这么你的手这么重吗？ 他是举铁的，你 我觉得我也动过这样的手，但是好像没有这么大的效果， 因为小朋友皮肤确实也很， 嗯， 他当时他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你打的也很寸，等于正好打他的手背上， 打在 手臂上 ，嗯，突然看了一下自己手，然后看了一下我的表情，才反应过来我是挨揍了，然后就开始哭， 嗯， 哭了以后老人家就坐不住了， 嗯， 就开始上去，哎呀，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我说你们谁都不要上去， 嗯， 让他哭一会儿， 对。 然后他哭了一会儿以后，我就抱他，我说满修你现在是不是很委屈，妈妈是不是打你了，他就边哭边点头， 嗯， 我说打哪儿了，他就举起这个手， 嗯， 我说疼不疼，他点头，我说那好，妈妈先抱抱你， 嗯， 我说妈妈首先要跟你说是妈妈很爱你，妈妈打你不是因为妈妈不爱你了，妈妈很爱你， 嗯， 但是你刚刚做错事情了，所以你要接受惩罚， 嗯， 你错的事情就是在于你不应该乱发脾气，而且你把你的玩具都扔到了地上， 嗯， 我说这是妈妈不希望看到的， 嗯， 你不可以这么做，这是错的，但是妈妈打你妈妈也不对，可是妈妈想让你承受一定的 惩罚。 嗯， 我反复在跟他说，然后他慢慢不哭了，不哭了以后把眼泪给他擦干净，我就告诉他说，以后你有任何不开心的事情，你可以随时跟我们沟通，你可以好好说，你告诉我们你想干嘛。 嗯， 但是不要再用发脾气、扔东西这样的方式来解决。我说，如果你下次再扔，妈妈还是会打你的。 嗯 嗯嗯。 我是这样来处理的， 就是我一直在想一个点，就是他怎么学会扔东西来抒发心情， 好像这个不需要教， 我觉得不是教，他也许看到了比如说家里的某一个人，不是说发脾气啊，有可能是情绪不够好的情况下扔了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放了一个什么东西，语气上配合了一个比较一种释放的感觉，可能他被捕捉到了，就是我在猜想，因为我也想说小孩子他怎么会学会说把这个东西特别狠狠地往地上扔， 嗯， 来抒发情绪， 或者有一种可能就是比如他无意识地做了一个比如这个球或者什么掉地下来的动作，有时候成人会说，哎，怎么扔东西啊，怎么啦，然后他可能觉得这样做会引起别人的 注意哦， 对， 包括像有些小朋友发脾气的时候耍赖，就是躺在地上蹬腿这种 撒泼打滚， 对呀、啊，这种也不是成年人会示范给他的东西、啊、 对对 对, 对，就是因为他这么做的时候可以迅速获得关注， 嗯， 所以才会有，但是我觉得后边的解决没有什么问题，挺好的，就是让他知道首先是接纳的情绪，第二个告诉他就是为什么才今天打了你一下、 嗯、 然后如果你以后再出现这个情况的话我还会这么做， 嗯， 然后就因为他这个就是试错试底，然后他就试出来了， 嗯， 他可能下一次再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他心里面会想想， 嗯， 我的后果是什么？ 但是我要问一下的是，就这一次他可能不会完全杜绝，说我以后就不会乱发脾气了。 嗯， 他下回再乱发脾气的时候，就是在无理取闹的时候， 嗯、 能不能拿这个事儿吓唬他、 嗯？ 比如说，你还记不记得刚才妈妈打你了？ 嗯 嗯， 你要是再这样下去，妈妈又要打了，这个是不是不太合适？这么吓唬他？ 然后这个就是可以提醒他，就是上次你扔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还记得是发生了什么吗？妈妈是怎么做的？就是要很坚定的去跟他说， 提醒他， 对，如果他还是又继续看着你要再去扔，他这个就是在试错， 嗯， 就是还是在挑战的时候 必须坚定的打下去是不是这样，你不用你 对 不用不好意思，不要有什么质疑，对对对 对， 我觉得是应该坚定打，因为我上次也跟他说了嘛，那你做错了事情就要接受惩罚、 嗯、 那还是这个惩罚、 嗯、 对 对，如果你不想挨揍的话就不要 惩罚，对，这是一种惩罚的方式嘛， 对对， 就如果他已经体验过一次但他依然这么做，而且在你提醒的情况下还这么做，那就是故意在挑战了， 试探他底线了， 对、 嗯、 当因为孩子试探很正常啊，就试到底他发现哦这条路真的走不通，他也就不这样做了， 嗯， 但是确保的就是每一次这个情况你都是这么做的，然后没有旁边其他的成员比如做这件事情的干扰把他抱走或者怎么样，我还 佳怡是不是突然觉得自己家小石榴一岁现在还处于非常天使的状态， 没有，就是我只觉得我已经出现这种就当我想有类似正确举动的时候被旁边人干扰和阻挡的时候了，就是已经很难完整的实行你那一套正确的做法，就是比如当我刚想拦住他，然后就哎，算了算了，你个孩子，来来来来，姥姥爷抱走了，或者爷爷抱走了，然后或者刚想打他一下，说你怎么能打他呢？你这孩子怎么能打他呢？皮肤这么嫩。 哎呀，这个事情就真的是必须要好好沟通。 他迅速 就 知道家里边谁吓着他，对，然后哭声就会更大。 我现在回忆起来是在马修刚刚会走路的时候，也就比小时候大一两个月的时候、 嗯、 他就发过一次很大的脾气、 嗯、 就是因为告诉他不要去厨房，他不是、哦、他是有自己的行动能力了， 对对对对， 很愿意去探索家里的各个 厨房，太好玩了，对孩子来讲， 对，厨房对他说很好玩，各种地方都有东西都可以拿出来、嗯、 对 还在想呢， 还咚咚，尤其是锅 对然后那一次就是他进去了好几次都被我妈妈抱出来了，说你不要进去、 嗯、 后来我妈干脆把门给关上了、 嗯、 他一看你把我最后的路都给堵死了，我都进不去了， 嗯， 他就上那个门拍门 嗯， 拍不出来以后发现门确实开不了，我们也没有人帮他的时候，他就把他当时最喜欢的一套那个小厨具，他自己的迷你小厨房上的东西全部都扔到地上、 哦、 然后还开始推那个小厨房，那会儿他还不会说话嘛，就他的所有的发泄都是动作嘛，就你会发现跟平时的就是随便的扔下东西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他是真的在 发泄， 嗯， 到处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是在就用一种男生的方式可能在发泄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我知道啊、哦、原来孩子完全能够get到，就说我想做这个事儿你不顺我的心、 嗯、 那好，我不顺遂， 我无法顺着我的情绪去做的话，那我就要发泄。 嗯， 我当时是让他发泄了，我没有管他。 嗯， 当他发泄完了以后，我才跟他去讲刚才所有的这个经过是为什么，不让你去干嘛干嘛干嘛。但当时我妈妈就有提醒我说，说你看看你这个孩子，看看你生的这个孩子， 他已经给你扎针了。 对，我妈妈 这个遗传你了，打招呼没遗传， 脾气这么差，这要是换你小时候， 我 早就安上，早就打上去了。但是因为他作为老，他也不好意思上手。但是他当时看到这个状态，就是他也很无奈。 嗯， 他作为一个隔代人，就是表示我爱莫能助， 并且是以从事过教育行业的隔代人的这心声，然后跟你说：“你看看，你看看。对”对对对，确实。 所以就是家里有老人在的时候，就是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发生。就是作为父母，还是要比较坚定的去执行自己的一套原则， 嗯、 以及尽可能的去跟你身边的其他看护人去达成一致。 哎，那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话题在磨人的小妖精让父母怎么办呢？后面要加个括弧了，就是当有老人在的时候，父母该怎么办？ 所以这个 当老人不在的时候，正确的办法是什么样的？ 就磨人小妖精还可以加一个老字儿是吗？磨人的老 小妖 精。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哈。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11点的样子，都羡慕。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戴毅。 大家好，我是 LC。 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今天在说磨人的小妖精哈，父母应该怎么做？刚刚聊着聊着又说到这个育儿路上的拦路虎了，家家都会有啊，程度不一样。大家这个遇事先冷静， 嗯， 我觉得这个对于父母来说是一个万能的原则和准则， 而且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 对对对，这是第一点。然后另外就是一定要统一家里的战线和原则， 对对， 嗯。有一点就是作为一个提醒，就是跟家里老人如果是同住的话，尽量商量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法。 比如我要教训孩子的时候，你赶紧就眼不见为净躲开。 对， 能吗？就是一开始商量可能商量能通过，但是真正实行的时候，老人就会忍就是见不了孩子哭和闹，特别撕心裂肺状态，你让他躲就很难能躲得开。我觉得 尽量 有什么好主意吗？ 尽量商量，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还是有代沟这个问题，就是两代的教育理念是不一样的，尤其是隔代的更亲，然后就是遇到这个问题，比如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尽量跟老人商量一个就是他们也能接受的方法。 嗯， 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如果除非就是家里边教育我说了 算这种是比较就是妈妈负责教育，所以我教育的时候你们不用参与。 嗯， 这个如果可以做到这个，当然是我们觉得最优的一种方式。 嗯， 如果达不到这样的效果，也不要去硬去就是别扭和较劲，因为对于孩子来讲，他可能更能从你的表情里发现这个家庭在出现一些事情的时候状态是不那么和谐的。 嗯， 对，就是所以还是尽量跟老人商量出一个就是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法，你退一步，老人也退一步，这样大家彼此是差不多的，就是谁都舒服。嗯，最切记的就是不要出现发生一件事情然后老人抱走了你在那边生气。 这样对孩子也会有影响吗？ 这个影响可能更大。 嗯， 所以第一点是家庭气氛的和睦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讲更重要。 嗯，然后这就轮到妈妈来扔东西了是吗？轮到妈妈的情绪无处发泄。 对，所以还是尽量要，但是这个教育工作又实话讲又真的零到三岁是妈妈为 主 的，要去说的，要去做的，要去沟通的。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听过我身边的爸妈们，就是辣妈姑爸们讲过的，我一个朋友讲过最睿智的一句话是一个爸爸跟我讲的。他在跟我老公交流，他说因为他们家有三个孩子，他说我真的是觉得最大程度能够减少家庭矛盾的一个准则就是听妈妈的。 嗯， 因为他说这个孩子是妈妈生的，所以当在教育理念方面或者是想法方面发生不一致的时候，就以妈妈的话为准，哪怕妈妈是错的。因为你试想一个这样的一个环节，首先妈妈去教育孩子是出于本能的， 对， 就是她错的这个几率 会低一些， 其他的看护人要低很多。 对， 这是一个。其次还有一个方面是，就是当如果很多的监护人都参与到孩子的整个教育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零到三岁这个过程当中，然后给孩子制造出了一些不好的行为习惯，或者是钻空子的想法的话，到某一天你发现孩子已经很难去改这个习惯的时候，长辈就很有可能会被背锅了。妈妈内心就会觉得说，你看我的孩子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还不是因为你们。 嗯， 你 说的这 个场景虽然很像电视剧，但是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这个 是 老人家本来就是想要去享受天伦之乐，那你就玩，就是跟小孩陪着陪一陪就好了。 嗯， 你不要参与到这种真正的细节的教育的理念的环节当中。 嗯， 因为你这样也会给自己造成一些麻烦和负担。 嗯 嗯嗯， 这是真的。我觉得家庭这个事情，孩子从一出生开始，尤其是这种跟长辈同住的这种家庭当中，他就要开始去学会去在不同的人当中去磨合和去感受你们每一个人对于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的看法 态 度 和态度。 对， 嗯，他也是在有好有不好吧。 哎，对，刚才就想说这个，他没有一件事情是完全的不好，就是他总知道，就是当我犯错或者我做了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总有一个人在那边会站在我的角度为我撑腰打靠的那个。就是 其实在这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孩子的心理上他基本上会觉得我的人设没有坍塌， 对， 我的世界没有坍塌。如果真的有可能他做任何一件事情，所有的亲人站在对立面，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崩溃的。 对啊，但如果是规矩的问题，他是 OK， 这两面嘛。 嗯， 就是一种是他就会知道什么原则我不去碰那条线了。 嗯， 一种是至少他如果是有老人同住，老人就会给他额外的去说，哎呀这个算啦，然后就额外的保护的时候，然后他也会知道原来这也有人会接受我的无理取闹。 嗯， 但是有的人比如妈妈就会坚持这样的原则，就是他没有绝对好和绝对坏嘛。 嗯 嗯，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还需要通过最开始的那个案例，就是说你再怎么怎么怎么样不听话，妈妈就要生气了。 对， 那这个案例告诉大家，遇到任何事情，孩子犯错这个事情，千万不要让自己的情绪去左右这件事情的发展， 对， 和最后的结局。 嗯， 还是要去跟孩子去摆事实。 嗯， 然后去用陈述的语言告诉他，他到底做了什么样不应该做的事情，或者是错误的事情。 嗯， 以及你这么做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对， 妈妈着急的点在于什么，妈妈为什么会生气，而不是让孩子盖到说最重要的是你不能生气。 对， 我觉得对于现在职场女性当中的妈妈，或者说在生孩子之前脾气都已经有些暴躁的母亲们来说，还得先把自个儿的脾气捋顺了，然后你才能够在这个事情当中以刚才我们所描述那个状态去跟孩子 好好的说， 冷静的说， 好好的，对，要不然就真的只能说来先小黑屋，来宝宝我跟你说啊，妈妈其实是这样，要不然真的很难把情绪。 我妈还两副面孔啊！我突然想起一个那个电视剧，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反正是马伊琍和佟大为一块演的，就是讲的也是婚姻的事情。他们俩是一对儿，吵架的时候，马伊琍举起一个盘子，然后佟大为就跟他说：“你不许扔啊，你吵架要吵架，你要扔东西性质就变了啊。”突然想起这句话，就是小摩擦是可以有的，包括你像我昨天也动手打了孩子，这个事情就可以是发生了的，但是你要让孩子去明白你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 对对对， 嗯、 对对对，不要把他的过度的升级和扩大化就好了。 挨揍还好吧，我从小也是挨揍挨大的，但是每一次我都觉得。有道理，我应该被揍。 说明你是个心智很全面的孩子， 但是我也 要分析利弊。 哦，是我爸会告诉我。 我现在想想，其实我小也挨了不少揍，我觉得我应该不亚于你们两个，因为我记得我挨的最重的一回，是我妈妈拿晾衣服的竹竿打了我。 我也被竹竿打了。 哎，这个很常见吗？这个工具。 好了，这个话题过去了。 咱们那会儿还有那个拖鞋， 这都算短 尺。尺子，竹尺子， 啊、要知道 打手板， 要知道利弊越长，利越大。 对， 你拖鞋还多长？ 但是拖鞋好控制，也挺疼的。 嗯，只是用拖鞋打的人会比较累，用竹板能轻松一点。 真是好姑娘，真够心疼的吗？ 要不然怎么会有卖戒尺这种东西呢？力矩设计好了，打人的时候很轻松，孩子又会疼。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我之前也看过一篇文章。也是一个教育专家，他讲到的说，在家里面是有一个就是仪式感的打人的工具的。 嗯， 就比如说，它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东西，就是包括这一个方法也是沿用到驯化宠物的过程当中的。 嗯， 就听上去好像很好用，就是你去宠物店，你会发现有那种专门的打狗棒 哦， 嗯， 挂在那儿， 挂那儿，就是你。狗狗犯错，比如说小便没有该去他厕所小便的这种时候，就打他，而且表情一定是坚定的、严肃的打他，但是不是说往死里打那种，你就用同一个工具每次都，然后你会放到一个很明显的位置， 让 他看到，这是一个警示的作用。 嗯， 就是其实对孩子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就比如家里有一根尺子， 戒尺， 不一定非得是咱们所说的那种什么 专门的戒尺， 对，你就是一个工具。他如果真的犯了原则性的错误，拿这个打他，比如说打手心， 嗯， 打几下，不一定是非常狠的。 就是个仪式感， 这就是个仪式感。但是不是说大小事情都要用这个东西的，而是当触犯到底线 那件事情， 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对， 就是跟家训是有关，就是是一个概念。 你们有吗？印象中什么是你们家里的戒指？ 我们家里很随意， 随 便抄来什么就 带呀。 我的天， 拖鞋呀！ 我们说的是我们小的时候， 现在我印象中，我现在有时候都能想起来，我们家有一个30公分长的一个竹尺子，是黄褐色的。 啊，就是那个竹子的嘛， 对 吧？然后很厚实的那种， 材质很环保。 嗯， 对对，我现在。 那时候家里都有，就是量衣服用的。 对，因为都那时候学裁缝嘛， 对， 然后都会有那个 缝纫机配备的。 对，后来我就发现，就是先开始打我几下就不行，后来我的耐受度越来越强，然后我后来都得很用力才能把打。 我们下回专门请儿媳讲一篇这个挨揍的攻略，怎么样让自己耐受度越来越高这个事情。 这期的话题变成磨人的小妖精，让父母怎么办？父母有很多方法收拾你。 真的很多种方法。后来那时候我就说，哎，我跟人击掌，然后发现那时候我是我们班小学的时候鼓掌声音最大的孩子，不觉得疼啊。因为 你知道咱们上次讲过一次说孩子撒谎怎么办，对吧？这个问号用这个做标题。我们在事后就是做开这个台里的会的时候，我们那个长辈式的领导，这孩子应该跟我们差不多岁数了吧，说孩子撒谎怎么办，打一顿就好了呀。因为这还是处在咱们那个年代的、 如果孩子扛揍的话，打一顿也不管用。 打出上顿中顿和下顿去了。 啊，就是开玩笑的时间哈， 对， 稍微轻松一下，给大家灌输了很多的这个干货和实用的方法。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小话题，再利用最后的一点时间跟各位讲一讲，就是有的时候在公共场合，尤其是像游乐场这种地方，经常会出现的一种场景，就是你 兴致勃勃的帮孩子排队，排了很久很久，突然轮到他，他说我不玩了，我不想玩了，我要走，我要走，我走，我就要走，不玩，不玩，不玩。 哎，这个时候其实父母其实挺难受的， 很崩溃。 对，你又想别浪费这个时间，好容易排了就玩一玩， 对 吧？ 对 对 对。 但是呢，他又不肯玩，然后你就要推着嗓着让他去的时候，那个画面很难看，别人看你会很难受。 就是早教中心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就还家长特别兴致勃勃抱着孩子进来了，嗨，老师，就是我不要， 然后会整个影响其他朋友，就小朋友上课的心情和状态。 对，包括游乐设施也是，可能孩子之前就是处于一种猎奇的心态，想玩，想玩，确定，确定，那我就给你买票了， 对对对， 排到这儿，我不去。 哎，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办？ 我遇到过，就商场里面有那个小火车，商场就撞一圈那种，没有任何危险性吧。而且我们家孩子很喜欢小火车这种东西，但是当他发现你要抱着他坐到这个里面的时候，不行 啊。为什么？ 我跟他确定好几次，就是他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就指我说，那你是不是想玩？那我去买票了。然后买完票，我说你确定要玩？结果临上车的时候 不去了， 不玩了，不玩，那就不玩呗，就不玩呗。结果第二次去他还指， 那就生气了， 是不是？ 这才是生气的点， 你真的是不是真的要玩？我说你确定哦，再给你买一次票。买完还是不做，我没有跟他生气，我说 OK， 我同意你不做，然后说那你不做票买了我做吧。然后我就让他姥爷抱着他在旁边看着我做了一遍，做了一遍，第三次还是不做。 那就不做， 我觉得我就放弃了。 对对， 至少我知道说至少。最近半年你再跟我说要坐小火车，我不会再给你买票了。就是这样。 我不会理你了。 对 对。 但是这种情况不是那么的万能，因为像游乐设施，很多大型游乐设施，可能你就是这次专程去了上海迪士尼，对吧？比如说你好不容易排了两个小时，对，排到了，孩子说不坐了，那怎么办？ 崩溃，先崩溃是大人，其实。 对，此时此刻该怎么办？ 对，还真的遇到挺多这样的情况的。他不止小孩，大孩子也有，五六岁，因为就算在那个有很多就是高空拓展的那些项目，尤其你排很长队之后，你还穿好了装备，戴上头盔，然后妈在那照相，然后就在他往上爬梯子一瞬间说。我不玩了。 哎，其实我在 LC 描述这个场景，我觉得大人也会在你 蹦极。 对对，有多少人都是临门那一脚，说我怂了，我不去了，我打死也不去了。也有那种情况。 对，然后后来就是之前我见到就是一对母女，然后就是妈妈先开始哄了一下，然后说这个你看看也不难啊，比你小的都上去了，用了各种方法，先开始告诉他这不难，然后比你小的还上去了，然后给他一点压力，然后反正那个孩子当时是因为在那僵持比较久，又有面子的问题，就是你其实耽误时间越长，他越没法进行这个了。如果我耽误这么久时间，一会儿我上去了，那岂不是真的证明我很怂？ 对 啊，那我前面耽误的时间在干嘛呢？所以当孩子出现了就是这种哎呀我真不行的时候，然后我现在没准备好，你真的问孩子确定吗？确定吗？因为咱们已经排了很长时间的队了，如果你不玩的话，你一会儿再想玩，咱们还要再排很长时间的队，有可能今天就玩不上了。你确定吗？然后如果他还是确定这件事情，那好， 接受这个事实是吧？ 对对，就是没必要在那个当下让两个人陷入这种很僵持的这种局面，因为这样只会一个是你心情很不好，孩子会觉得很尴尬，而且他能成功再上去玩的这个成功率 很 低， 很低了。 他跟大人不一样，因为大人很多时候在害怕当中依然选择上，是因为碍于面子。 对， 或者说就是 或者你自己知道说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受， 就大人有这个理智。就是说我虽然在害怕，被害怕控制着，被恐惧控制着，但我依然理智告诉我说我可以上一把。反正就一把。 对， 而且有的时候是你是跟朋友们在一起，你更愿意享受的是跟朋友们在一起的那个状态。可是孩子没有这个概念。 对，孩子可能因为当初说想玩，然后你说他有多想吗？可能也就是当下那一瞬间，我想玩一下这个，然后排着吧，我看着别人干那个，我兴趣点其实转移了。 对，他那个想玩其实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想。 对，他跟成人还不太一样，但是成年人就会计算我的时间成本已经耗费了很多了。 对对对 对对，所以就是还是回归到孩子吧，你只要告诉他自然后果是什么，那你今天可能就玩不上了。如果他那时候再想玩，那 时间到了， 那真的需要家长很佛系才行。就遇到这种状况， 你养了孩子你不佛系，你 就把你磨成佛， 活佛一个， 为什么像达摩？你说， 所以我突然想了一个方式，就是说，如果你曾经出现过，你的孩子出现过这种出尔反尔啊，就简称为出尔反尔，其实也不见得一定是那个意思哈。 嗯。 出现过这样状况的话，下次再有排队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是不是在可以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去给他强化这件事的兴趣点和乐趣所在， 嗯， 去让他持续的强化他那个趣味性， 对， 就会可能会降低一些临门一脚他就怂的那种可能性。 嗯嗯嗯， 我觉得还是意义不大，就是对，我觉得就是跟他比如说他理解这个事情好玩好玩好玩好玩，你不断灌输，但是到最后一下你真的不知道他到底因为什么选择了放弃，因为我没法扒他的脑袋和心去看你到底为什么，然后也没有办法跟他那个东西去进行一个博弈。他说我告诉你就是不想玩了，可能就是就你就接受了，只能坦白接受了，对吧？ 嗯。 我们在上海迪士尼的时候遇到过，就是因为那会儿去的时候今年春节嘛，就是还不到两岁嘛。本来全员就只有他能玩的也就两个，一个是小熊维尼那个小车子，就都是小火车类型，只不过中间会有一些故事情节，钻一些山洞啊什么的。还有一个就是小飞侠，两个都大同小异。 嗯。 排的时候，因为迪士尼都会有这种主题背板什么的嘛，他会告诉你什么故事情节，有很多卡通的人偶啊什么的，我就沿着队伍就跟他一个去讲，说你看这小熊维尼，他喜欢吃蜂蜜，他是一只熊，他有什么好伙伴，巴拉巴拉，把故事背景都跟他 讲了， 补充了一下， 嗯， 然后到临上车的时候他会抗拒一下，但是好在这个项目是父母陪他一起的， 嗯， 而且安全性比较高，也没有什么高难度的东西，没有刺激的。他坐上车的那一瞬间，当那个安全带要绑下来的时候，他是有抗拒的， 嗯， 因为太小了嘛，他会觉得那个东西对他来说是一种压迫， 对对对，很不确定。 但当他进入到那个环境，发现啊，这么多东西眼花缭乱的时候，他慢慢其实自己的内心就被平复了， 对， 嗯。两个玩具都是这样，一个玩小熊维尼的时候也是从想玩到临门一脚怂，然后到抗拒，然后慢慢的平复出来的时候意犹未尽， 嗯， 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还不错，嗯， 就是上升下降，上升下降， 对对对， 起伏不定的过程， 嗯，他有了这种好的体验的时候以后就会好很多。 对，我觉得以后再遇到比这个稍微更让他有一些抗拒力的东西，他可以也许可能愿意尝试一下。 对， 嗯，所以在这儿也是通过这个小案例一点点时间告诉父母们的，就是孩子们的情绪和兴趣点你不要太当真。在游乐园这个事情上面，还有包括在选择兴趣爱好的时候， 嗯， 也是这样的。 说到这个兴趣爱好，你知道为什么有的孩子，哦，唱歌也学，跳舞也学，绘画也学，游泳也学， 因为家长会说都是他自己选的呀， 对，都是他选的呀。我就想说他选的，他知道他为什么喜欢吗？也许他只是因为别的小朋友或者别人这样了，我也想试试，但是他并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喜欢。 有的时候报这个班有可能真的只是门口送气球。 这个例子就太好了， 送的还是他喜欢的小猪佩奇， 对， 猫猫队立大功， 对， 你知道吗？前两天我认识个小姑娘，大概是5岁还是6岁样子，突然写写作业把笔记扔，跟爸爸说爸爸我不想写了，为什么？我真太累了。一个5、6岁的孩子发自特别认真的爸爸我真的太累了，就是因为又报绘画又报芭蕾，什么班几乎是班满满的。 就这种兴趣班 LC 你有什么建议，就是说怎么样从孩子众多的兴趣爱好当中选择，比如说 100%， 或者选个一个两个，这有什么 就或者 建议吗？ 这个课外班 怎么分配， 在孩子的这个休息和娱乐的时间里面大概 占 多少 比 例，对，是比较合理的。 这个其实没有一个说每个孩子都是怎么样，其实主要还是看孩子状态，就如果他对某件事情真的非常到痴迷的地步，因为有的小朋友真的喜欢跳舞， 嗯， 然后那个时候他就一直会坚持，然后让他就自己要去上这个班，然后要去跳舞，他觉得自己很美， 嗯， 然后让他可以自信，我觉得这些是可以坚持的， 嗯， 但是有一些比如出于哎呀就是女孩学跳舞那个以后身材会好啊，有气质啊，然后如果是出于家长更多的是这个目的去的，孩子只是就是每次上这个班之前都是被鼓励你要去啊，然后你多美啊怎么怎么样的，就是他的兴趣点真的没在那儿说，就及时止损就好了， 嗯，真的是，嗯， 对对， 所以就是在选择之前还是要去尝试一下， 嗯， 就是别特别冲动的去把这个钱就给 就全报 了，对， 嗯，对， 你别认为说孩子一次我想去我想学你就真的特别当真，还是要给他尝试一下， 嗯， 比如你可以跟他说好，说我给你试3次课， 你如果三四课结束之后你依然还是觉得很想学，妈妈就给你报。如果三四课之后你发现不喜欢了，没关系，我可以给你一次放弃的机会。这是一个可以去跟他让他做选择的一个方式。 而且如果他大了，你也可以跟他谈，就是如果去这个地儿，因为你肯定还有别的时间在做别的事情，然后你如果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什么什么可能会有影响，然后这个也是需要跟孩子去商量了。当然这个是大一点的孩子，你可以去跟他商量。 好的，我们今天把魔人的小妖精这个名词扩展得非常的充分和层次很丰富。 魔人的老妖精，魔人的小妖精。 有时候父母的一些行为可能也是魔人大妖精吧。 对， 总之希望每一个家庭当中都能够冷静的，或者说尽可能更好的去处理到这样的一些孩子在不同的阶段当中很正常会发生的一些行为。还是以冷静作为第一的基准。然后呢，也希望家庭可以和睦，在一个非常和气的和和美美的一个家庭环境当中，让孩子去快乐的成长。 没错， 再次感谢 LC。那你刚刚那个忘了说的话，你想起来了吗？ 我想起来，就是其实当时也是因为孩子被一个什么东西伤到，然后磕了疼了一下，然后但是当时我的表现就比较冷静。他跟一群小朋友在一块玩，哪怕碰了一下头想哭，但是因为我的状态并没有那种特别着急或者正想抱他那种状态，他就会觉得哭两下，然后又被其他东西分散注意力进去玩了。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大人不要过分的紧张，不要去把自己的压力告诉给他说，哦，原来你疼你要哭。 没错， 这样的东西而已。 对，好，感谢大家来收听和收看这一期的潮流萌工厂，我们的辣妈正传，感谢 LC， 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活力牛街课，我是袁一， 我是戴毅， 我是 LC， 拜拜 拜拜， 周三快乐。